真的很难想象大女人的蔡淳佳会演绎这样一首非常甜蜜非常小女人的歌曲，但这首歌真的有一种甜甜的气息哈。我说它非常适合在周末响起，因为会感觉到那个画面感，就是一对小夫妻这样收拾收拾屋子啊，然后一起出门添置一些家用啊，在出门的路上听我们的音乐加速度哈。当然晚上可以一起窝在家里面看电影，这样日常但是温馨的气息就扑面而来了。送给所有被我说中的这样状态的小两口好吗？让我们把这种甜甜蜜蜜还有黏黏腻的恋爱频率来延续一下。 这没有吹微风的晚上，我们看着山下都市灯光，你说快乐和自由是穷人的天堂，这种想法我很喜欢啊。

2018新年到，2018元能买点啥？ 浪漫的二人世界，甜蜜的携手同行， 首付2018元，红色雪佛兰开回家，和他一起走遍海角天涯。 2018新年到，2018元能买点啥？ 2月15日前，首付2018元，红色雪佛兰开回家。 我想买蓝色的怎么办？ 那去跟销售经理聊聊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啊！期盼了很久的歌手昨天晚上终于开播了，歌手们的实力比拼呢，也让第一季比赛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紧张还有刺激哈。那当然，结果可能和我们之前都预料到的一样，就是 JCJ 毫无悬念的拿下了首轮的冠军。他在现场演绎了那首他的代表作《Domino》，但是跟平时不太一样啊，就是在一开始他加入了一段很柔和优美的交响的弦乐，然后一开嗓啊。果不出其然，就是全场非常的沸腾。 JCJ 在现场精彩的演绎让很多其他的旁观的歌手也非常的投入啊，忍不住的也跟着欢呼，甚至想跟着这个节奏来舞动。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个人色彩的震撼的一个演唱啊，让好多观众也都觉得说这么久的等待也很值得，甚至包括在其中有很多90后心目当中的女神张韶涵，还有在耳帝被评为耳帝的最新的微博上被评为说今年歌手可能是最大亮点的盖啊，其实盖在整个2017年都说可以说是乐坛一个最大的亮点。那不管怎么说 JCJ 在首轮比赛当中拿下了冠军，可以说是旗开得胜，我们也非常期待他接下来在后续节目当中的精彩表现，同时也祝愿所有歌手都取得理想的好成绩。 只有了那放大镜看风景泪过泪，却忘记了更清楚自己是谁，我的宇宙轻飘飘，美得摇摇欲坠，旁人来来去去像行云流水，视线不管天色黑不黑，心中玫瑰就不用处处防备，雨蒙蒙情深不深，只要醉醺醺的美不美，只看能否爱的暧昧，哦不醉就学不会，啊 人寻味。这样的一首歌忍不住在 KTV 一点再点，或者说忍不住想跟他一起唱和一下，就是来自徐佳莹不醉不会啊，也是我是歌手第四季第三期踢馆淘汰赛的徐佳莹的参赛曲目。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舞台，看到很多的我们心目当中的实力派在这个场上一较高下，可以说是很多音乐爱好者非常喜闻乐见的事情。虽然他可能后期存在一些我们都众所周知的修音啊，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仍然是一场大家最期待已久的音乐盛宴。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来自陶喆的《Susan》说：“ Susan， 在那命运的台前面，在想着春天开始落叶。”转夜间划断了线，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 是再也不会站上歌手的舞台了，比如说 Jackie 呀、啊，比如说你们家 Andy 呀、啊，你们家黎明啊，对不对？但是有些歌手可能我们还是很期待他能够站在歌手的舞台上的。耳边听到的是来自陶喆的《Susan》说，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音乐加速度。北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联系我的方法：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千锤”。 满眼霓虹，迷幻如梦，闪耀夜空，穿行的冷漠人海，茫茫匆匆。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7.7度。今明两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空气污染扩散条件不太好，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较前几天转差。今天夜间南部地区霾会比较重，提醒大家假日外出在注意防寒保暖的同时要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地区有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见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迈克尔·杰克逊诞辰60周年纪念活动第一场计划于今天下午在北京举办，届时将播放一场杰克逊未曝光的演唱会。据了解，高清版的迈克尔·杰克逊1992危险世界巡演挪威奥斯陆站演唱会之前一直没有在网上公开过，直到去年才把演唱会的素材放了出来。75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歌迷参与了众筹，其中还包括280多位中国歌迷。歌手彭佳慧日前推出了全新专辑《我想念我自己》，并且宣布加盟索尼音乐，同时公布了巡演计划。彭佳慧出道至今已经有21年，2013年登上《我是歌手》的舞台复出歌坛，2016年获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殊荣。彭佳慧仍然希望自己在歌唱事业上走上新的台阶，这一次她尝试了全新的曲风、全新的唱法，她也自信地表示，这是声音表现最好的一次。2018年开篇，歌手陈雅森发布新歌《天梦》，这首字里行间都透着满满力量的歌曲，让很多正在拼搏的人找到了共鸣。张力十足的演唱当中是对命运的反抗。陈雅森相信，音乐的魅力之一就是给人心灵的鼓舞和梦想的支持。好，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早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今天是周6，机动车尾号不限行，目前城区内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7:20，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7:45，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974，北京音乐广播，周6日早8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这一时段的开头，我们来听一首新歌，叫做《我在未来等你》。 我喜欢唱歌，喜欢偷偷的把自己幻想成你的样子。 我会拉扯你变成我， 也想飞翔，也想像你一样不害怕跌落的悲伤。 我想你会和我一样。 我喜欢星光，喜欢悄悄地站在你的身旁去逃 避。我会把最亮的那颗给你。 我能否像你，能否像你一样去拥有自由的力量。 我想会的，我 在未来等你，为你喝彩在灯光的暗影里， 我会寻找你，我的光彩应该是你的。 我在未来等你，把这些话悄悄地送给你， 我会拖着拥抱你，我知道不容易。我喜欢星光，喜欢悄悄像你一样去拥有自由的力量。 我想会的，我在未来等你，为你喝彩在灯光的暗影里， 我会寻找你，我的光彩应该是你的。 我在未来等你，把这些话悄悄地送给你， 这首曾经的歌曲， 我会唱给你， 把这首歌曲， 那天我会唱给你， 在未来的你。 是不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这是曾经的桀骜不驯的帅小伙儿，来自北方的狼齐秦，带着一个新人叫咪咪给我们带来的《我在未来等你》。这首歌齐秦在歌里他可能演绎的是一个前辈，或者多少带着一些父辈的影子。可以说齐秦真的是很多70后或者60后心目当中的一个神话了，不断他的事业，他的爱情，还有一个同样身为歌手的姐姐，曾经最近之前他们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一起合作了这首歌，是不是很亲切？ 每天爱心里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一亩田。 喜欢现场版本的，因为总觉得那种真实感带来的震撼可能更强烈一些。耳边听到的是齐秦和齐豫合作的《梦田》。哇，齐豫可真的是当年的70后心目当中的王菲哈，有着可欣赏不可模仿的空灵的嗓音。其实很奇怪，虽然可能现在因为数字时代到来了，可能每天都有几百首新歌，但是呢，在我们心目当中，在我们的 KTV 里唱的，在我们手机里播放的，还是那些翻来覆去那些老歌。有些歌曲的前奏一响起，自己的专属回忆就能涌上心头。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响起的三首歌，是不是曾经你心目当中的记忆？ 音乐快快车道。 期，总有了共识，自你我相识，擦出擦出擦出擦出电光霹雳，灵魂内有天地，内有国度，其名字叫追击。来唱个激的，来老个激的，我给你激会最激，来吻个激的，源源不息的激情哪有公式，若要活要活得最激，谁受伤如死，谁惹笑寒气，冷的冷的气的我的互相交织，越见你越激，活再去分析，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火花千亿，齐投入我天地，入我国度，全程共我去激激激激，来爱个激激，来来唱个激激，来搂个激激，我给你激会最激，来吻个激激，源源不息的激情哪有公式，若要活要活得最激。擦出擦出擦出擦出电光霹雳，灵魂内有天地，内有国度，其名字叫追击。来爱个激的，来来唱个激的，来搂个激的，我给你激会追击，来吻个激的，源源不息的激情哪有公式，若要活要活得最激。爱个激激，来来唱个激激，来我个激激，我给你激会最激，来吻个激激，源源不息的激情哪有公式，若要活要活得最激。 让冷的面会将一 珠发亮，是动人乐章。 宝刀的艳阳，恋爱的剧场，一切都非常，是日月漫长， 令人开心极完似印象。再不要同年上，共舞下一场。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一不小心没有留神，好像是连续选择了三首广东话的歌曲，是不是影响大家一起跟着来合唱了？但是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小时候记忆当中流行乐坛，或者说港台流行乐坛应该有的样子，就一张接一张的广东话大碟，是不是？耳边听到的是《非常夏日》，那时候王菲还在给张学友伴唱，但是一转眼她自己就变成了香港歌坛的女 diva 了。可以说王菲真的结结实实的影响了一代人啊，有的人是听着她的歌长大的，有的人在她的歌里找到了迷失的自己，度过了自己的所有的感情的情感起伏。那或许她唱歌会越来越少，甚至会越来越不好，但是有些人可能不再为她的疯狂啊，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会永远的记住她。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刚才我们第一条音乐快车道听到的三首歌曲分别是黎明我的亲爱、郭富城醉鸡帝国，以及张学友和王菲共同带来的非常夏日。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 音乐快车道。 据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王菲这两年虽然为人处事很低调，但是作品一直以一个比较稳定的频率层出不穷啊。光是电影主题曲这个层面而言，王菲几乎就可以说是每年都会交一到两个作业。比如说2014年，她为《匆匆那年》《爱不可及》演唱了同名主题曲；2015年，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推广曲用的是她的《人间》；港囧的主题曲是她献唱的《清风徐来》；2016年，张一白拍《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她唱了一首《你在终点等我》。而2017年，他和马云共同演绎了《攻守道》的主题曲《风清扬》。2018年开春，他又有一首《勿问西东》。这两年他的作品不算出众，可能说是勉强及格，但他每次稍微冒出头来，依然备受瞩目。有时爱情徒有虚名。 爱的路上，谁在纵火？ 你的东西，路痴。

打个哈欠，伸伸懒腰，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莫名其妙觉得好笑，开了车转过街角，红灯绿灯你们别吵，有时候没有目的反而逍遥，我想要伸伸个懒腰， 节奏这么轻快，唱腔这么慵懒，配上这样的歌词还有歌名啊，伸伸懒腰，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一样打了无数个哈欠，伸了好几次懒腰，然后精力充沛的继续我们的音乐加速度，也继续你的周末出行之路。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口哨的前奏总是让人感觉非常的轻快，而且正出发的感觉。没错，这首歌就叫做《现在就出发》。 很而嘈杂，幻想区没有人，像格里拉，那儿应该有纯净的天空，鸟儿不必躲猎人的追杀。 Baby don't cry, baby don't cry, baby don't leave me alone tonight, 背上行囊现在就出发，寻到心中盛开的花，现在就出发。现在就出发，想去没有人，像格里拉， 哪儿应该有纯净的天空，鸟儿不必躲猎人的追杀。笑容和真实的想法，你也不需要为谁而虚假。 1, 2, 3, 4. Baby don't cry, oh baby don't lie, baby don't leave me alone tonight, 没伤心到现在就出发，寻找心中盛开 叔叔乐队的现在就出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这个乐队啊，想索取歌单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 现在就出发， 不要说那么文艺啊，无论是到达什么理想的彼岸啊，要现在就出发。其实哪怕你只是周末要出去添置一些家用啊，或者去海鲜市场买买一些新鲜的鱼类啊虾类啊，现在也要出发了哈，赶紧的。继续来听歌 Show Me。I know I didn't make it wrong, but I did.

这是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可以说也是一个唱将了。但接下来出场这位更厉害了啊，是台湾当之无愧的摇滚教父罗大佑，带来他的经典老歌《鹿港小镇》。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想当年我离家时他已十八，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船，妈祖庙的烧香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清晨，鹿港的黄昏，还会遇着文明里的人。 对罗大佑的仰慕，他说我的演出只有两个人是不用买票的，崔健和罗大佑。2018年罗大佑64岁，李志40岁。在去年的12月31号，他们两个人分别在北京还有南京举办了各自的跨年演唱会。其实之前呢，罗大佑始终是李志跨年演唱会被猜测次数最多的邀请嘉宾，但是最终呢都没有成型了。不过这个梦想可能很快就要实现了，在很多粉丝心目当中，这二位的合体，或者说他们可能会碰撞出一些火花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啊，马上就要出现在某个视频网站的一个综艺节目当中，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看。其实罗大佑2017年跨年演唱会也唱了《鹿港小镇》这首歌，就是我耳边听到的哈。想索取今天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来找到我。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前些天第75届金球奖颁奖典礼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了，妮可基德曼凭借电视剧《大小谎言》中扮演的角色获得了迷你剧电视剧电影类最佳女主角奖，随手 Keith Urban 的歌来恭贺她一下。 I know we hurt you, but you're scared of love, too scared of love. He didn't deserve you, cause your precious heart is a precious heart. I'll never make you cry. And if I get scared 自 Keith Urban， 这个女生叫做 Carrie Underwood。 其实除了恭喜妮可基德曼获得的第四个金球奖啊，其实去年年底 Keith Urban 也获得了2017年全美音乐奖最受欢迎乡村男歌手，他的专辑 Ripcord 获得了最受欢迎乡村音乐专辑，而歌曲 Blue and Your Color 获得了最受欢迎乡村歌曲。反正他的歌总有一种超快感的感觉，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啊、你怕了吗？还怀疑吗？啊啊啊啊啊，放开一切，体会变化，是否就是情绪化？ 刚才的 Keith Urban 一样，歌曲里总是传达着正面积极的人生观的孙燕姿带来的超快感。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稍后呢，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所以大家不要走开。想要索取今天的歌单也很容易哦，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了。 往前追，不后退， I feel so good。 请听《北京榜样》主题歌。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巷，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 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来自梁朝伟和吴恩琪带来的《花样年华》，相信大家都看过这样一部电影，也知道这样一首歌。吴恩琪可能当年是公司想力捧的新人，在梁朝伟旁边的这个位置，当年应该算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了。可惜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其他大动作。只不过这首歌依然是一首好歌啊，有被演戏耽误的好歌手梁朝伟一起带来这首《花样年华》。接下来我们稍稍的踩一点点的油门，来听一首同样经典的合唱情歌，来自彭羚和王力宏，《让我取暖》。 看起来朋友很多，知心的没几个，而最关心的就是你。尤其在这些年后，分开的那么远，感情就更难说出口。回程的机票在手，也许明天就走，其实都可以更改的。只要你开口留我，只要一个理由，就能让我记得。 来，有没有人来和我隔空对唱呢？ 别太晚，别太乱，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看情感，看孤单，看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 下一晚，下一站，下一段，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如果能在你你身边，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看起来朋友很多，知心的没几个，而最关心的还是你。 回程的机票在手，也许明天就走，除非是你留我。 来，副歌部分我们一起来。 别太晚，别太乱，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看情感，看孤单，看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 下一晚，下一站，下一段，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 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 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 一直到天黑了，人散了，谁也都不要离开。一直到我们都相信了还有爱。别太晚，别太乱，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 下一晚，下一站，下一段，告诉我有没有人 让我取暖。 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 多简单多自然。 这来自彭羚和王力宏的《让我取暖》，不知道大家在 KTV 会不会经常点来情歌对唱一下过过瘾哈。说来很奇怪，人真的非常的矛盾，全北京都在等一场雪，可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好冷好冷，走在路上还是坐在车里，都希望有一双手，有个拥抱来让我取暖。马上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了，大家有没有准备好？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 音乐快快车道， 再不想自己伤和女主人欠我的感情，何时脱单暂时还不及，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泡酒冰哭整晚，还是跟馒头着我出门去，忘了三十几双新技术早就抵下不了深夜的孤寂， 换前任多么坏，换生活多难挨，换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承认又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他的蜜月最后去哪里，算命耗费很多言语，看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巧儿懒得看无脑综艺，恰昨晚的气沉上我独行，带离子别靠近，辜负只是对爱严重过敏，假装二十几家人蛋白还不是会再穿，并没有升级， 算前人多么坏，生活多难挨，外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燃，不承认又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早就抵消不了深夜的孤 寂， 信公众账号上故意说，哎，今天心情不错，彪哥女侠。彪哥有时候自己唱歌是为了赶走寂寞啊，如果你一个人在车厢里，你一定能体会这种感觉，对不对？那我现在就一个人在直播间啊。2017年去年的大热单曲来自 The Downtown Fiction， I Just Wanna Run。 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第三首歌曲，稍早前两首分别是李玟爱你是我的自由，还有陈奕迅的海胆。海胆也是一首新歌了，所以说这里面年龄最久的应该就是李玟那首爱你是我的自由。Coco 琴说过自己刚回香港发展的时候没有歌可以唱了，唱的都是 Sandy 的歌，因为那时候 Sandy 是全香港最洋气的女歌手了。可不是吗？ Sandy 自己也说过，说到了我这个境界呢，对于我没有什么歌是一定要唱的。那这句话仔细琢磨琢磨，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后，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歌非要唱，所以这才是我是歌手这个舞台，或者说歌手这个舞台最吸引他们的地方。你可以说他们想要发掘自己更多面，也可以说他们只是更纯粹的，或者想说更投入的来玩音乐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刚才听到的是第二条音乐快抽到的三首歌曲，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我们先来抓紧时间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